可以把你忘记，让我再为你思迷路，独自狂欢庆祝，用孤单的舞步编织成华丽的演出，就把自己放逐在直觉的地图，也不必去在乎谁会是幸福归属。 刘笑张帆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